是很可爱，加个节拍，赶快醒过来。灯光在旋转，越来越快，我不想太怪，可你为什么还不来？跟上我的舞台。 钟欣妍的一首 Your By Style， 这里是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快节奏的生活呢，我们感受火箭升天，感受互联网思维，感受交通拥堵的急不可耐，而另一边呢，风驰电掣的追逐其实又是一种自我软禁。在不断的提速当中，生活的真相被掩盖，只有叫做生存的简陋内容。渲染的理想和目标呢，偶尔也成为了我们此时此刻的一叶障目。而许巍呢，作为都市的游荡者，他说从容悠然的散步却成为了与世界的一见钟情。慢慢的听这首慢慢的歌吧。还有，如果你看到一个悬浮的许巍，请跟他聊一聊，说不定他不着急的样子也会让你想要修改自己所习惯的生活方式。继续为你送上来自许巍慢慢的我，这里是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Better musicAnd more of it. My FM 100.5. Three月我在屋檐下坐着，用黑色铅笔给某个人写信。我要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、慢慢的写一撇一捺，写错就用橡皮擦。六月我在田野里骑车，用彩色的天气给某个人唱歌。我要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、慢慢的唱均匀的呼吸，唱错词也不着急。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的，我并不是看破，是学不会强夺。小小的车票找某个人的家，我要慢慢的、慢慢的、

却将会成为别人的某某。有道分岔的路口，你想左我想右，我们都强忍着不曾回头。 来自张靓颖的一首《我们说好的》，这里是 My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说到民谣女歌手呢，可能你的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就是陈绮贞。她在17岁创作了人生的第一首歌，在22岁时自制音乐 demo， 在垦丁的音乐节叫卖。她唱遍天桥、地下道、咖啡店、pub 海边，从没有停止过梦想，用生命酝酿着自己的音乐。所创作的每一首歌呢，都象征着自己的生命历程。她几乎不上电视节目，却可以创下台湾有史以来演唱会门票销售速度最快的记录。他不受外界的影响，一直坚持自己的步伐和姿态，带着一把吉他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，并唤醒人们内心渴望和感动，还有自由。继续为你送出来自陈绮贞《偶然与巧合》，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迷夜。 好歌播不停，好礼送不完，就在 MyFM 100.5。你好，我是蔡依林。 烛火，谁会先熄灭？

My FM。 让你精神满满，开心一整天，不信听听看。 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余温。

胆怯的变幻，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。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守护他身边。 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，来自徐美静《城里的月光》。这里是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， 陪伴夜晚时光的依然是 MyFM 不眠夜。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，国产黑马喜剧电影《驴得水》上映之后呢，口碑票房双双飘红，影片自上映起呢就一路上演逆袭的好戏，在连续几周各路大片的夹击之下呢，公映近一个月的《驴得水》上座率依然坚挺。为了回馈观众的喜爱与支持啊，在今日片方决定将影片的密钥延期，延长电影播放时间，留出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让朋友们到影院来欣赏这一部喜剧作品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你送出来自蔡依林《就是爱》。这里是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讲，我预言爱情是晴朗，心能感应人的变化，眼神它反映着温差，直觉在瞬间的刹那，这回忆真的被颠倒啦，怎么办？ 我是杨千嬅。 Sometimes I feel 旋律绕耳畔，思想快乐透心田。 My 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心中不再有火花，让往事都 去吧，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走吧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吧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。走吧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张艾嘉的一首经典歌曲《爱的代价》，这里是 MyFM 101.5 CCC 新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，由薛之谦亲自填词并演唱的新歌《火星人来过》正式上线，走心诠释对于社会的态度。歌曲找到了音乐创作人韩星洲老师作曲，同时表达了希望找一个年轻有些叛逆的歌手演唱这首歌，来诠释火星人对世界的看法和态度。当薛之谦听到这首歌的旋律之后呢，非常兴奋，觉得这正是他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。他说这一首歌一定要他来唱，而且一定要他来写词。而薛之谦和 TFBOYS 还有李小璐拍摄的电视剧《我们的少年时代》呢，即将在12月中旬杀青。那么薛之谦呢，也是将马不停蹄的为他明年的新专辑和演唱会做准备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。我可以继续来听歌，我给你送上来自鹿晗《某时某刻》。这里是 MyFM 101.5，随时最新好音乐。 不被撞不破。 catch me when I fall. Are you? Who's 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? Are you? Feel the wind whistle so strong. 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. I know. 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. I know. 我们也会受伤，会被撞，会彷徨的。是谁的从来不受伤？去伪装，去发慌、哦，让我继续去感受，去冲撞，去飞翔。Now， 音乐可以复制，理念永远不能粘贴。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，只在 My FM。 承认这是个错，我不。 多，是冬擦干泪，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。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 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来自张惠妹的一首解脱。这里是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在干燥的天气呢，晨起的一杯水你喝对了吗？第一呢，白开水是最佳选择，最不推荐的是淡盐水，特别是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更不能喝淡盐水了，因为早晨呢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高峰，喝盐水呢会使血压更高。第三呢，蜂蜜水是适合便秘人群，但不能空腹喝。还有就是空腹喝柠檬水呢，可能会增加胃酸过多人群的胃部不适，这个你记住了吗？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你送上来自五月天由我们主宰。这里是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MyFM 100.5。 凡事多想一步，便能无拘无束。你好，我是汪婷，曲婉婷。 My FM。 经这段感情之后，我

100.5 Music 40 starts now. 流星刹那依然掠过。